两队选手已经齐齐登上了比赛台，团队赛是重头戏，这一场对决的胜负将彻底决定两队的生死。生是天堂，死是一年的地狱，而对于加世战队来说，这将是更深的地狱。连续两年在挑战赛里沉沦，恐怕连加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以豪门自居。 孙翔、肖时钦这些全明星级别的顶尖选手牺牲了一年时光，看好的就是加世的未来。可当未来是又一年的挑战赛时，他们还会不会再多一年的耐心，那可就难说了。一定要赢，这样的信念不用陶轩去提醒，他们也一定会有。未来是他们所看好的， 但也是需要他们亲手去把握和创造的。而星星战队呢，完全成军不过一年，对于外界而言，他们走到哪一步都像是极限。而现在他们走到了挑战赛的最后一步，这就已经很让人意外了。战胜加世，这在很多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哪怕是希望发生这种事的人， 心也不得不这样以为。强弱相当悬殊，清楚这一点的人很多，甚至包括星星。但是比赛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不到比赛结束，谁也不敢百分百的认定谁输谁赢。如果纸面的强弱就可以决定胜负的话，那还用打吗？胜利永远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而不是比较出来的。两队选手共计12人，此时已经分别进入了各自的比赛席。团队赛用途正在场中渐渐的投影成型，电子屏上显示着12人角色的载入进度，并滚轴播放着每一个角色的资料介绍。武晨线下赛没有出赛过，角色的曝光度自然极低。 此时猛然出现在出场名单中，观众对于他的角色顿时充满了好奇。翘首以盼的好容易看到武晨的角色小枪，所有人却是大失所望。小枪原本也是无极战队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但在无极战队解散大甩卖后，身上比较有价值的装备都已经被兜售出去。 而星星在强化角色装备的过程中，对于枪炮师职业并没有银装方面的补强，也就是有一些75级的橙装可供其挑选。最终，武晨也总算是为小枪凑齐了一身75级橙装，这在网游中会显得彪悍无比，可是，在职业赛场，尤其是加世这种豪门战队面前， 一身橙装，属性一目了然的角色实在有些不够看。只看这个角色，武晨实在不像是星星要拿来对付加世战队的秘密武器。随着两队角色全部载入完毕，现场打出了两方最终的出赛阵容。加世战队由王泽担任第6人，其他5人首发。星星战队 则是包子第6人，其他5人首发，居然是首发吗？观众再次议论纷纷。看过武晨的角色后，大家都更愿意相信他的出场只是星星的无奈之举。所以，当看到他居然还在首发阵容时，又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意外。这时，随着系统的倒计时结束，团队赛 正式开打。地图风林古道，作为挑战赛线下赛最重要的一场比赛的指定用途，风林古道依旧是综合性很强的一幅地图。只是这一次，终于将战场从城镇搬到了野外。悠长的古道穿越地图的两角，古道两旁满是枫树，鲜红的枫叶随风沙沙响动， 这自然就是这图名字的由来。但一张图总不可能只是由一条古道构成， 古道两旁枫树的背后有山坡，有河流，有泥坑，有乱石岗。这些不同的地理特点一下子全部囊括在一个区域中，是不是合适？这在竞技用途中是不讲究的。竞技用途讲究的只是让战场更加多元化，尤其是这种指定用途，绝不能偏袒到了某一风格，这样会让正好适应这一风格的战队好似拿到了主场地图一般。比赛开始，双方角色各自刷新在了古道的两个尽头，这刷新点是默认的第六人更换区，除此这张图还有四个换人区，均匀分布在古道两侧。加时战队五名角色一进图便开始前进，娴熟的结阵走位，看得出他们对于这张图早已训练有素。邱飞的战斗格式前头开路，萧时钦的生灵灭游走在他身遭，距离并不固定，张家兴的牧师知影在这两个角色的掩护下跟在之后。知影也是联盟中赫赫有名的一个牧师角色，豪门家世本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弱者。擂台赛里表现糟糕的深剑此时也不敢再出什么纰漏，拳法家角色寸步不移地跟在知影左近，似在贴身保护。而这些之后才是家世战队真正的王牌角色一叶知秋，好似压阵的大将军一般居在队伍之末。看似杂乱的布阵，但每个人分布明确，沿着古道一路前进，家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阵型。相对较灵活自由一些的，看起来就是萧时钦本人的角色。反观星星这边，比赛开始后倒没有表现出家世这样完整默契的纪律性，不过行动总算还是整齐划一，所有角色齐齐转左便走，显然并不准备和家世进行直接碰撞。 双方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解说潘林这时已经急不可耐了，从赛前到比赛正式开打第四次说出了这句话。 星星采用了战术走位，这一点应该说并不意外，双方存在明显的实力差，他们必须灵活使用战术才有可能在这场比赛中争取到胜利。 李一博说， 不过家世阵中同样有一位战术大师，而且看起来今天状态极佳，星星的战术是否能够凑效呢？ 让我们先看星星的布置吧。 星星战队五名角色绕入古道左侧，方向感十分鲜明，显然也是研究地图后做出的战术举动。不过家世战队的脚步已经在此时停下，研究过地图的人对于如果不采用战术走位直接碰撞的话会在哪里出现在视野内相当清楚，家世此时的位置视野内未见任何目标，自然已经极清楚星星是不会和他们打硬仗，这一点对于家世而言当然也不意外。队伍立即调转方向朝古道一旁钻去，解说潘林看到顿时大为兴奋，因为家世选择的方向和星星保持了一致，双方将有机会在地图的西北区域一带相遇。导播也迅速切转这一部分地形的画面，各种给特定，战斗还没触发，先让大家熟悉一下地形再说。现场观众此时更是紧张，缩放的全息投影上双方角色都是丁点大的小人，此时各自奔向自己的目标。家世战队五角色依然保持着阵型，星星的五人看起来却还是那么散乱。随着双方距离接近，全息投影的缩放也越来越大，场景角色都变得越来越真实清晰。 快了！ 就在所有人心中如此念叨了一句的时候，就听轰一声响，星星这边最令人意外的出场选手武晨打响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击。小枪一炮轰出，但是看起来毫无目的性，随意飞出来的炮弹在地上炸开了， 这一炮看起来真像是操作失误走了火一般。但加时战队却做出了明显的调整，双方的距离已经到了可以听到这一炮响动的地步。 方向分辨得非常清晰， 潘林看着加时战队的调整叫道。只是听到声音，加时战队调整后就有了明确的冲向，正是朝着星星战队所在的位置。 星星是准备打一波埋伏吗？ 李一博看着星星的举动，却不敢轻下结论。五对五的比赛，伏击的威力却不如想象中那么大，主要作用就是出其不意的抢到先机。但是在实力悬殊的对决中，只是一次攻击中的主动权并不足以让他们赢得比赛，加士完全有能力后发制人抢回主动权。 好像并不是， 星星的角色并没有散开选择位置隐蔽，而是立即选择了退却。最终加时扑了个空，但是从声音的分辨上让他们清楚，星星之前确实是出现过在这里。快到这区域时，他们就开始提防着星星的埋伏，那小心翼翼的举动看在观众眼里多少有点可笑。加时粉丝只恨无法提醒自家选手对方已经转移了。加时很快也做出对手已经转移的判断，队伍的阵型在此时也做出了一些变化，呈张开伸展状，无疑为了增大观察搜索面积。结果这时候忽然又是一声炮响，武臣的小枪再次莫名其妙来了一炮。加时再次听声赶来，结果星星又一次转移让他们扑空。加时过来时阵型再度回缩，小心提防的模样让现场观众们面面相觑。如果就是希望这样反复来消磨加时的精神，星星的所谓战术未免也太幼稚了一点吧。这种骚扰只要不加理会又能有什么杀伤呢？结果这时武臣的小枪执着地开了第三炮，加时战队看起来还有耐心，又一次追来。而星星战队在这一次终于有了一点变化，队伍一分为二，武臣的小枪赫然脱队开始单飞了。